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。 这个角色啊，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，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，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都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只有朱旭身上。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真的松弛，天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闻，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，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，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。讲到，根据童话剧《仙笛》的特点，导演要求所有演员学习芭蕾舞，请来白俄罗斯女教师指导演员习舞。有一天，老师要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高难度动作的检查，大家都很紧张。 大家希望，可是又害怕的时刻终于来到了。都自觉地站好舞蹈行列，白俄罗斯老师看了看大家，随即开口问道：你们谁愿意第一个接受检查？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鸦雀无声，大家都紧握着拳头，手掌心有点潮湿，时而张开，时而攥紧。只见近40多岁又有着肥胖身体的方管德老大哥，欲向前又踌躇不安，室内安静的怕人。站在最后一排的朱旭这时候挺身而出，大家的目光急速集中在朱旭的身上。朱旭从容地走到第一排边上站住了，但没有敢站出去，众人对他抱着希望的眼光顿时变成了失望的眼光，不约而同的从心理上都怕被老师发现似的垂下了头，好像自己不看老师，老师就看不见自己似的。又沉寂了几秒钟，谁接受第一个检查？勇敢一点。老师开始催促了，又沉寂了几秒钟。这时老师沉不住气了，他巡视着大家又催促道：谁？只见朱旭挺直腰板，鼓足勇气，信心十足地举起手来。 总算被他打破了这沉寂的气氛，大家心里一下子松了下来。朱旭伸开双臂，用芭蕾舞的步子走到大厅中央站住。老师看朱旭已经做好起舞的动作，琴声铿铿响起。只见白俄罗斯老师手持教鞭抽打一下地板，喊着停。为什么？大家带着不解的眼神互相看着，眼神里都带着问号。老师操着俄罗斯的音调，费劲儿地说着中国话。 停一下，不在先敌戏里的演员不用单独做，要和大家一道做的，瘦小子的不要，胖小子的过来。 得，老师开始点名了。大家的眼光瞬间转向了方管德。原来朱旭不在这个戏组里，所以不是重点要求的对象。为先敌戏组特别设计的舞蹈动作必须由本戏组的演员来做。朱旭向大家做了个鬼脸，用舞蹈步伐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，大家带着友善的微笑向朱旭点点头。方管德是仁义的骨干之一，艺术委员会的委员，在演戏上他有着丰富的经验。其实30年代时他在南京国立艺专学的是导演专业，他是科班出身，到了仁义后导演表演他是双肩挑，一张胖胖的憨厚的乐观面孔，好像在生活里从来不会烦恼，总是喜笑颜开的，好像老天爷注定他生下来就做喜剧演员似的。苏联的著名导演尤奇凯维奇曾称赞他是最好的喜剧演员。方管德在先敌戏里演一个骗子，虽然他体重很大，可是做起动作来很灵活。记得舞蹈老师专门为这个人物设计了一套舞蹈动作，这个舞蹈有一定的难度，演出时他从角色出发，载歌载舞，驾驭得悠然自得。他也通过这些舞蹈动作把角色心里的狡黠、油滑、欺诈表现得非常好。芭蕾舞老师为他设计的这一套舞蹈动作必须由方管德本人来做，不能群舞。胖管德被指名叫到前面去， 起来胖小子。 方管德像被施了咒语似的表现出了奇迹，只见他轻盈地跳了起来，虽离地不算高，可是悬空的两脚却碰击到一块，很快就落在地上，鞋钉子步站住。天天的锻炼不负苦心人，方管德的这个成绩应该说很不一般，很突出，众人为他鼓掌喝彩，老师也感到意外，他高兴地不停地表扬着。 胖小子的好，跳起来轻软，很好很好。 老师又想起了朱旭，边向后边寻找着，边指着他说， 瘦小子的也好，勇敢，瘦小子的腿硬了点，练要练。 为了把设计好的这些舞蹈动作有机地使用到角色身上，方管德有多少个夜晚不能成眠，流过多少汗水才掌握住舞蹈的节奏。终于他塑造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，成绩斐然。朱旭练起芭蕾舞来总没有练京剧那么得心应手，虽然是这样，他仍旧每天兴致勃勃地练习着芭蕾舞。为什么呢？ 形体锻炼，不单是提高支配形体的控制能力和形体的表现能力，也是对演员艺术素质的提高，包括审美观点的提高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体验生活，不只是演员，舞美各部门同样必须到生活里进行体验，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核心理论。因为生活是艺术创造的源泉，也只有来自生活的创造才是真实的。但是艺术的真实不等于一丝不变的原生活，它不是照片，要集中，要选择，要发展，要典型化，要有高于现实的思想，这才是舞台艺术的创造，才能体现文艺的社会价值。要达到这样的境界，绝不能脱离生活，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。因此，剧院要求每一位艺术人员，排戏的和不排戏的，每年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，深入到各种领域里去体验生活，这是演员的必修课程。同时，排出适合工农兵看的戏，送戏上门。不论在临时搭的土台子上，还是在工厂开大会的礼堂里，还是各大院校的礼堂里，都和在首都剧场演出时一样的要对观众负责任。在农村演出时，老乡们从几十里以外骑着驴，拿着干粮赶来看戏，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演员们白天不演出就下地干活。1952年两团合并后，首先安排的不是选择剧目演戏，而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到工农兵中间和他们一块生活，了解熟悉他们，分别到天津棉纺二厂、北京大众铁工厂、丰台区白盆窑农村大队。三个月后，大家在思想艺术上取得双丰收。回到了剧院，下工厂的两个组集体写出了两个小戏剧本，夫妻之间由吴世良执笔，喜事由梅谦执笔，全部由当时的青年演员担当排练演出。虽然这两部戏的水平并没有达到艺术的高标准，因为它是首次来自生活的创造，没有经验，有困难，靠摸索前进，但是它的方向是正确的。1953年复排龙须沟，群众角色有很大的人员变动，第三幕第一场戏的规定情景是在雨夜里，为了避免房倒屋塌的危险，左邻右舍的群众扶老携幼相继到小茶馆里避雨。这是一场有24位群众角色的场面，从导演工作的角度来看，很难处理的一场戏，要乱中有序，怎么利用舞台空间组织好这些人，这是导演的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群众角色不能千人一面，怎么才能够丰富多彩呢？这可让担当群众角色的演员为了难了，因为剧本里没有给演员提供创造的素材，连一句台词都没有，只标着群众数人、众人、甲乙丙丁而已。如果非要说有，那就是规定情景和发生的事情，对于人物没有形象方面的丝毫提示。没有深入生活之前，群众演员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导演斩钉截铁地向演员提出来，要担负起替作者把这块空白填补上的责任。群众角色 必须塑造出人物形象。这怎么办呢？这可真难为了大家。焦菊隐看见大家处在迷茫中，他明确地提出，到现实生活里去寻找人物形象。虽然这时候龙须沟也已经没有了臭沟，可是当年生活在龙须沟里的这些人都还健在。于是由助理导演金黎带领群众演员每天到龙须沟去，和这里的人一块干活、聊天、交朋友，观察他们的言谈笑语、职业习惯、性格特点，敞开心扉和他们谈心，了解他们内心的欢乐和愁苦。体验生活结束以后，根据体验的对象写出人物自传、角色日记，再设定人物的小品练习，寻找人物内在的自我感觉和外部的形象。进排练场之前，经过这么一段的历程，群众演员终于在舞台上演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物形象，其中最突出的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形象，是由著名演员牛星丽扮演的，服装、化妆都由她自己设计。她身穿一件中式对襟半大袄的褂子，黑布中式裤子，两只腿腕子扎着黑色腿带子，干净利索，一双白线袜子，黑布底儿，双脸鞋，腰上系着一块黄色紫花布。原来这是一块大方形的布，把它叠成三角形，斜着横系在左胯边上。这块三角巾是用来干活的，扛大麻包、大草包时披在肩膀上做垫肩用的。上场后，他精神抖擞，腰板挺直，快步走到舞台中间，鞋钉子步一站，心绪焦急地用眼睛望着远处，寻找着他走失的家人。没有其他角色介绍他到底是谁，是干什么的，他自己也没有一句台词，全凭这一身打扮和他表现出的精神状态，观众的眼睛一亮，紧接着台下发出窃窃私语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，哎，这是个扛大个的。这个体力劳动者的身份、职业都非常清楚地展现在了舞台上，观众一目了然。朱旭对于牛星丽这个群众角色的创造挑了大拇指的称赞，观众感觉满台的群众人物都似曾相识，这是演员深入生活以后捕捉到的，是现实生活里的人，不是演员凭空想象毫无根据臆造出来的，是鲜活的，是真实的。在经过焦菊隐导演精心排练和启发，龙须沟才产生出第三幕第一场精彩的群戏。这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导向。不得不提一下带领群众演员深入生活的助理导演金黎，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导演，他为人艺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劳动。龙须沟初排时，焦菊隐先生正在师范大学任教，他不能每天都来排戏，特别是进排练场之前的准备工作都由金黎负责，沟通焦菊隐与演员之间的创作意图，组织演员深入生活，提出许多他的想法，焦菊隐都酌情采纳，为龙须沟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业绩。他独自导演过《布谷鸟又叫了》《这样的时代》《海滨之战》等戏，由苏书阳编剧，金黎导演的《左邻右舍》参加1984年的全国话剧汇演，获得优秀演出奖。金黎的导演特点着重人物的真实性、细腻，追求自然、含蓄、不浮躁， 他还经常排戏曲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他为中国评剧院排演评剧皇后，成为评剧院的精品优秀保留剧目。排演老舍的著作《女店员》，导演是梅谦，戏的主要内容是讲商业方面的故事，全戏分成若干小组，深入到各商店去，有的到前门的药店，有的到山货铺，有的到副食店。他们到生活里，首先要了解的是人，其次是事，各自寻找和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有所接近的人。每天和售货员一样，准时站柜台卖东西。例如，到前门药店体验生活的演员，首先先向人家请教什么药品放在哪个柜台里，每种药品的价格是多少，如何开发票等。买东西的顾客发现这里的售货员竟是北京人艺的演员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观众都有好奇心，愿意看看演员的庐山真面目。一时店里的买卖兴隆，顾客盈门。有的是真正的顾客，要在店里购买东西，顺便看看演员是怎么售货的。有的顾客不是来买东西，就是专门看演员来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倒是一时给商店造成了繁荣的景象。朱旭深入到山货铺里，这是专卖核桃、山里红等物的店。本以为用纸包东西是一件很平常、很容易的小事情，谁都会做。经过到商店工作一段时间，才知道，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容易。同样的包装，就有包得好和包得不好的区别。什么样的东西，怎么包法，都有规矩的。要包得四棱见角，平平整整，要好看，又要拿着方便。包装时不能总让顾客等着，速度还要快，合乎这些要求，那才算规范。这是熟练工种，所以要不厌其烦的练习才能够达标。朱旭扮演魏大哥，是位游手好闲的旧知识分子，什么都不会做。有一场戏是在舞台上包核桃，戏里并不要求他包好，相反倒是要求他表现出笨手笨脚的不会包的样子，本可以不去学规范的包装。谁知道在体验生活的时候，朱旭仍旧要求自己学会包好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他说既然生活到这里了，就要抓住机会，从生活里多学习一点东西。这个戏用不上，那也许别的戏就用上了呢。再说，知道怎么包是规范的，才能够知道怎么包是不规范的呀。朱旭对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，就像一块海绵吸吮着海水一样，个人的接触面再广，生活也是有局限性的，不可能涉足社会的各个角落。可是作为演员，却偏偏什么人都要演，演现代戏有条件直接到生活里去，但是演古代或者近代戏就不能够直接到生活里去了。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，到哪里去体验，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那只有从两个方面来着手。一方面，探找如今还有没有遗老遗少，听他们口述过去年代的人和事；另一方面，聘请研究历史的专家，介绍历史背景、史实和人物等等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从文字里寻找所需要的生活，间接的生活体验同样会运用到创作中。